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针对近期有关媒体曝光的恶搞黄河大合唱等红色经典及英雄人物视频的问题，文化部高度重视，立即部署查处工作，排查清理有关恶搞视频，要求互联网文化单位自觉抵制恶搞红色经典及英雄人物的互联网文化产品，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77岁的老者在舞台上如何演绎年轻人的喜怒哀乐？昨晚歌剧《泰伊斯》在国家大剧院迎来中国首演，东明哥以中气十足的歌唱与浑身都是戏的表演，让人忘了他的年龄。今晚与6号达维尼亚、罗德里格斯、马克·巴拉德、李毅等歌唱家领衔的另一组阵容也将登台，演绎《泰伊斯》中人性与信仰的纠葛。多明哥将于5号再次登台。香港著名导演陈可辛近日带着一部聚焦春运的短片作品亮相北京三里屯，有点特别的是，他的这部新作只有3分钟，而且全程都是用手机拍摄而成。故宫首个快闪店昨天亮相三里屯，网红文创产品首次在线下集体展卖，向更多年轻人传播厚重的故宫文化。快闪店活动将跨农历春节，一直持续到3月4号，传统与时尚的碰撞为京城添了浓浓的年味儿。国家图书馆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下周起和读者见面。记者昨天从国图了解到，除了举办年俗文化展、馆长拜年等活动以外，春节前夕还将特别推出看永乐大典迎戊戌新年、永乐大典展暨临摹抄写活动，让读者度过文化新年。今天是老舍119周年诞辰纪念日，听名篇向老舍致敬茶馆有声作品赏析会昨天举行，京腔京韵的表演将听众带进了经典茶馆的现场。有声版茶馆的出版可以使大众以听觉方式重新认识老舍的作品。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预计今天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和首都机场周边将出现客流高峰，压力比较突出。为了配合春运，北京地铁正式上线地铁站拥挤度查询功能，也就是通过不同的颜色展示站点的人流量状况。乘客出门前就可以用手机查询附近的地铁站的拥挤度，选择舒适感最高的车站上车。记者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春节假期期间，北京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7座以下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据预测，春节期间高速路日均交通量将可能达到165万左右，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11%。 春运期间，公安部交管局联合高德地图推出了温暖回家路春运交通安全信息在线服务，更好地为春运出行服务。相关部门预测，全国道路旅客运输量将达到 24.8 亿人次，占旅客发送总量的 80% 以上，举家自驾出行出游的数量庞大。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出京方向望河桥到来广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 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著名的江南四大才子啊，在中国民间是家喻户晓。相比起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这个名字啊，相对来说不太著名。但相比其他几位才子而言，他的故事却是更加的喜剧一些。文征明啊，生于1470年，病逝于1559年，享年是89岁。在明代，那可绝对是长寿的老仙翁。文征明，名弼，字征明，更字征仲，号衡山居士，江苏常州，哎，也就是咱们现在的苏州人，是明代中期著名的一位画家、书法家。他跟沈周、唐寅、仇英并称为吴门四家，与唐寅、祝允明、徐祯卿并称为吴中四才子。晚年啊，与沈周是并驾齐驱，被合称为文沈，并继沈周之后成为了吴门画派的领袖。文征明的艺术才能极为全面，他的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是人称四绝的全才。那么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就收藏着两幅文征明的国宝名画，而且背后的故事更加的曲折婉转。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就跟您讲述一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征明所画的两幅国宝名画的故事。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文征明《湘君湘夫人图》的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由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收藏在北京故宫的一幅人物画《湘君湘夫人图》，画面简洁明快，人物形象生动，充满了古意。而这幅画作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那么《湘君湘夫人图》是谁画的？这又是一幅什么样的画作呢？这幅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画为纸本设色，纵 100.8 厘米，横 35.6 厘米，画幅的中间湘君湘夫人一前一后，前者手持羽扇，侧身回顾，似与后者对答，神情生动。《湘君湘夫人图》中人物体态修长，形象古朴，一是细劲柔韧，设色淡逸古雅，整幅作品画面简洁明快，毫无背景衬托，而纯以人物形象本身刻画性格。在画幅上方书有屈原所著《楚辞》中九歌的《湘君湘夫人》两首，笔体优美流畅。关于《湘君湘夫人图》的故事，还得从明朝著名书画家文征明讲起。文征明是明朝时赫赫有名的大书画家，他一生书、文、诗、画都颇有作为，尤其擅长山水、兰竹、花卉，是明朝著名的吴中四才子之一。幼时的文征明并不聪慧，7岁方能站立，11岁才能说话，但到了13岁，文征明开始展露他的聪明才智，尤其在古文书画方面。明代是以八股文取士，士人们为了跻身仕途，都不得不以八股文作为晋升之阶，但文征明却不屑于此，他崇尚古文， 主张文以载道，因此他一生参加明朝政府组织的乡试达十次，但都名落孙山。公元1516年，文征明已经46岁了，即将年过半百的他已经有了六次应试不第的经历。这一年他来到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参加他人生中的第七次乡试。考前的文征明踌躇满志，认为这次他一定能够金榜题名。终于等到发榜的时刻，文征明再次失望地看到自己名落孙山。在回家的路上，他心情复杂，怅然若失，于是写下了著名的诗文《师姐东归口站》。七世无成只自怜，东归还竹下江船，向来醉夜无人识，虚占实名20年。诗句温和委婉，是文征明一贯的风格，但是稍加琢磨就不难看出言外的不平之意。当时的文征明已经40多岁，他此时的文学地位与社会威望已有江南文坛盟主之意，可是在科举上的屡屡失败让他感到无奈的同时又有些尴尬。回到家中，文征明情绪低沉，怅然若失，将令他厌倦的八股文一股脑地抛开，他翻阅起自己喜好的书籍。文征明一向对屈原的《楚辞》钟爱有加，他敬佩屈原的爱国精神，也喜爱屈原诗文中的浪漫主义情怀。屈原的新体诗《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也正是读到屈原《楚辞》中九歌的《湘君》《湘夫人》时，令文征明怦然心动，这才有了这幅《湘君湘夫人图》。那么《湘君湘夫人》究竟是谁呢？这一天明月高悬，万籁静寂，文征明在自己的书房中手捧屈原的《楚辞》，秉烛夜读。当读到九歌的《湘君湘夫人》时，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美丽的女神。相传上古尧帝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娥皇和女英。尧觉得舜德才兼备，就把自己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了舜，并将地位禅让给舜。舜得到地位以后，一心为民，劳劳碌碌，终于积劳成疾，死在了苍梧。舜的两个妻子娥皇、女英听到消息后痛哭不已，泪洒青竹，他们追随丈夫自投湘水而死。天帝听到他们的故事后非常感动，于是封舜为湘水之神，号湘君，奉娥皇、女英二妃为湘水女神，号湘夫人。屈原用优美的语言生动地表现了传说中湘君湘夫人之间的相思之情，从持神遥望到起之不来盼而不见，以至最后惆怅绝望的情绪，辞采华丽，缠绵凄婉，动人心魄。等白凡兮逞望，与驾气兮兮张，鸟和翠兮瓶中，赠何为兮木上。文征明被湘君和湘夫人的真情深深地打动，他再也抑制不住澎湃的心潮，决定请好友仇英依据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的文学形象画一幅人物画，以传后人。仇英也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尤其擅长人物工笔。仇英 接到文征明的请求后欣然领命，立即开始着手此画。这仇英不愧是当时的大画家，没几天就将画稿送到文征明的手中。文征明顾不得寒暄，迫不及待地将画稿打开，凝视着画稿中的人物，只见文征明的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一旁的仇英觉察到文征明的表情，急忙问道：可有何不妥吗？文征明笑笑说：没什么，挺好的。送走了仇英，文征明再次打开画稿看了许久，他摇了摇头，仇英画得虽好，却不是他想要的湘君湘夫人图。在文征明的心目中，湘君湘夫人气质脱俗，而仇英笔下的湘君湘夫人色彩艳丽，用笔写实，人物的形象设计没有照顾到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这显然与文征明心中的湘君湘夫人不一样啊。文征明面对仇英送来的画稿犹豫再三后，终于决定弃之不用。文征明想，连仇英这样一个擅长人物画的大师都不能画得符合自己的心意，还有谁能画好湘君湘夫人呢？那么文征明打算怎么办？最后到底是由谁来画这幅湘君湘夫人图呢？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在文征明的心目中，湘君和湘夫人应该是超凡脱俗的。经过慎重考虑，文征明决定最后自己亲自执笔来画一幅湘君湘夫人图。文征明书法一绝，绘画的技艺也相当高超，但他大多喜好绘画山水花鸟兰竹，对于人物画不是特别的熟悉，该从何处落笔呢？文征明在动手之初就犯了难。一连好几天，文征明一笔未动。他是一个认真严肃的人，对待书法绘画尤其严肃，即便是给别人的简单书信稍有不妥，也必定是重写一封，所以文征明的书画总是凝聚了他良苦的用心。曾有人见其过于认真，也对他进行解劝，文征明却说：我以此自娱，不是为了别人，闲了就画，忙了就搁置，怎能勉强。文征明画湘君湘夫人图的决心已定，但又苦于不知如何表现出湘君湘夫人那种上古的风貌，超凡脱俗的气质。有一天，文征明到朋友家做客，朋友神秘地从书房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面层层的包裹一看，竟是一幅画。画面开始，一名男子在侍卫仆从的簇拥之下来到水边，他面对粼粼的波纹惆怅徘徊，神情忧郁。水面上一位女神梳着高髻，步履轻盈地缓缓漂浮而来，目光顾盼，欲行又止。女神在天空山间梳袖歌舞，这名男子协从相送。之后女神坐在异兽驾驭的车上乘风而去。全画用笔细劲古朴，如春蚕吐丝，山川树石古朴厚重，画中这位女神目光含情，几分无奈，几分哀怨，几分妩媚，几分娴雅， 仪态万千，仿佛从天上飘然而至，望着这位女神，文征明惊呆了。这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洛神赋图吗？再一看题跋落款，得知这是东晋画家顾恺之所画的洛神赋图的宋代摹本。三国曹魏时期，曹操的儿子曹植曾写了一篇千古名赋《洛神赋》。《洛神赋》通篇言辞美丽，把人神间的爱恋描绘得缠绵凄婉，动人心魄。顾恺之读后，在感慨之余画了这幅《洛神赋图》，真迹早已不传，幸而宋人曾临摹多幅，传留至今。文征明见到《洛神赋图》摹本之后，突然灵感迸发，他终于知道应该如何来描绘湘君湘夫人了。看过《洛神赋图》以后，文征明立刻回到家中，取出笔墨纸砚，他回想着《洛神赋图》中女神的形象那么飘逸脱俗，这正是他想象中的湘君湘夫人呢。文征明决定就以此为蓝本来绘制这幅湘君湘夫人图。不久，这幅画画好了，图中湘君湘夫人的形象古朴典雅，体态修长，姿态飘逸。文征明巧妙借鉴了顾恺之线描的游丝描画法与淡墨渲染法，仅略失言，精致而古雅。画中人物描绘的形神兼备，栩栩如生。湘君湘夫人或手持执扇，或垂臂伫立，手持拂尘，衣带飘飘，神态委婉从容而脉脉含情，表现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无限惆怅的情景。画面不设背景，文征明特意利用画面的空白，衬托出人物款款而行的动态，格调清幽雅致，一派空灵。湘君湘夫人画好之后，文征明特意在上面留出一块空白。原来他不仅画画画得好，而且书法亦很有功底。相传起初文征明的字写得并不好，常被朋友拿来取笑，使他极为难堪。但文征明没有气馁，反而下定决心勤学苦练。他专心临摹陈隋朝书法家王羲之七世孙智勇的千字文小楷，每日一遍，天天如此，书之不辍。就是朋友们聚在一起谈笑游乐、喝酒下棋，也干扰不了他练字的习惯。文征明八旬以后仍习书不断，这位长寿的书画家广泛吸收古代书法家之所长，融会贯通，自成一格。湘君湘夫人图画好之后，文征明在画的上方又亲笔书写了《楚辞》中九歌的《湘君湘夫人》二首：“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驾飞龙兮北征，瞻舞道兮洞庭。”文征明的书法严整肃然，刚劲有力，且从容自然，飘逸柔和，使缠绵凄婉的《楚辞》与湘君湘夫人柔美的绘画形象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湘君湘夫人委婉凄美的相思之情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令人心驰神往。对于这幅作品，文征明是相当满意的，将其视为心爱之物。文征明死后又将《湘君湘夫人图》留给了他的儿子文嘉，逐渐成为众人乃至皇家追逐收藏的对象。到后来，这幅《湘君湘夫人图》又被敬奉给清朝宫廷。现在， 昨天节目搞团购特惠，买行车记录仪送车载充气泵，再送三星蓝牙耳机的特别活动非常火爆。

2月27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4小时直播不间断，现金红包送不停，还有精彩的脱口秀节目等着您。北京电台和您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搭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旧小船，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棒耳边。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呀，给您讲述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文征明两幅国宝名画的故事。下面我就给您说一说这幅《兰亭修禊图》的故事。说到《兰亭序》，大家都特别熟悉，它是中国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和亲朋好友啊，在兰亭聚会时候所写的诗序，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不朽之作。而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国宝，正是一幅啊，描绘王羲之《兰亭》写序场景的名画，叫做《兰亭修禊图》。它的作者呢，是中国明代著名的大画家文征明。据说呀，文征明当初之所以创作此画，还与当朝的奸臣严嵩有关。那么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幅国宝名画呢？它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兰亭修禊图》全图长 24.2 厘米，宽 120.2 厘米，画中啊景致繁密，较少空间纵深，造型规整，用笔细密，人物形态多有变化，设色风格介乎大青绿和浅绿之间，鲜丽当中啊透着清雅。此幅画描述的是中国历史上广为流传的文坛佳话《兰亭修禊》。修禊呀，是中国古代与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一种祭礼。兰亭修禊呢，是指东晋穆帝司马丹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的暮春三月初三日，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和当时的名流谢安、孙绰等41人在浙江山阴，也就是今天绍兴的兰亭相聚，饮酒赋诗。他们借溪水的流动啊，使酒杯顺水而下，酒杯飘到每个人的面前，必须就赋诗一首，否则啊，罚酒三杯。兰亭修禊的41位雅士啊，共赋诗41首。最后醉意浓浓的王羲之啊，当即啊潇洒挥毫为诗作序，一气呵成写就了中国书法不朽之作《兰亭序》，共28行，324个字，字字深邃飘逸，遒劲玉帛。王羲之也被誉为叫中国第一书圣。《兰亭修禊图》生动形象的就描绘了这一情景。 画面上青翠欲滴的浓浓春色当中，绿竹丛生，山峦起伏，将兰亭环抱其中。潺潺的溪水旁边啊，有人独坐沉思，有人呢对坐笑谈，人人各尽其态，是潇洒自如，自得其乐。特别是画中醉意正浓的王羲之，挥毫泼墨之后与好友谈笑风生，评点诗文的情景更是形象生动，栩栩如生。而此画的作者正是中国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文征明。文征明江苏吴县人，聪颖异常，才华出众，善山水，诗法宋元，构图平稳，笔墨呢苍润秀雅，与唐伯虎、祝枝山和徐祯卿并称为吴中四才子，和沈周、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但他却无法适应科举考试，曾经九次应考都没能中第。到了明世宗嘉靖的二年，也就是公元1523年，在工部尚书李冲嗣的推荐下，文征明才被授予翰林院待诏。而此时的文征明也已经54岁了。步入仕途之后啊，文征明顿生满心壮志，发誓要有一番作为。然而这官场上的明争暗斗，繁文缛节，使他每日啊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非常苦恼。在重重阻力和对仕途心灰意冷的情况之下，文征明最终选择了辞官回乡。自京城归来以后，文征明啊全身心地致力于诗文书画的创作。在山水诗画和书法的美妙世界当中，真可以说呀是逍遥自在。此时的文征明呢，对魏晋时期王羲之等名士薄暮名利、隐于山林的淡泊心境更是欣赏羡慕。于是啊，他渐渐萌生出了要画一幅表现王羲之等人《兰亭修戏图》这么一个想法，以表达于他的精神追求和理想。但不知为何，文征明一直都没有动笔，直到有这么一天，一位客人的突然到访，才让文征明挥毫泼墨，一气呵成，造就了传世国宝名画《兰亭修戏图》。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有这么一天啊，文征明约了一帮朋友在家里的院子当中啊饮酒作赋，好不热闹。忽然之间仆人急忙跑进来说，门外来了几位访客，其中一个人自称是当朝宰相严嵩。听完了这番话，众宾客顿时是鸦雀无声啊。这位把持朝政、作威作福的宰相跑这儿干嘛来了？此番来访究竟是福还是祸呢？原来啊，当朝奸臣严嵩平生最爱搜罗天下奇珍异宝、名人字画。他早就耳闻文征明才华横溢，擅长书画，想让他呢为自己画这么一幅画。这次来啊，其实就是专程要画的。俩人一见面，严嵩直接亮明来意，文征明借故推脱，但是严嵩呢却丝毫不以为然。只见他一挥手，身边的随从抬上来一个大箱子，再往里边这么一瞅，满满当当一箱子沉甸甸的银子。看来这严嵩此次真可以说是有备而来，意在高价购画。然而文征明并不为其所动，依然婉言拒绝了严嵩的要求。面对恼怒的严嵩和他的威胁，文征明深知得罪这位权倾朝野宰相的后果。但文征明呢还是摇了摇头。见此情景，这严嵩是怒气冲冲，甩袖而去啊。回到后院，文征明就想到了当朝官场的黑暗，不禁呢悲从中来。 此时他脑海里又闪现出了王羲之《兰亭作序》时潇洒挥毫的情景，于是情不自禁，挽袖提笔，一气呵成，潇潇洒洒绘就了这幅表现魏晋名士快意山水、不慕名利的佳作《兰亭修禊图》。《兰亭修禊图》是文征明戏文化的代表作，整幅画描绘了魏晋名士王羲之、谢安等41人在兰亭曲水流觞作诗的情景，生动地再现了王羲之醉酒时挥毫写下中国第一书圣《兰亭序》时候的情景。画中40多位人物形态各异，神情栩栩如生，特别是笔画勾勒间将魏晋名士的傲然不羁、旷达潇洒表现的是淋漓尽致。纵观此画，布景繁密，造型规整，用笔细密，设色多青绿，更近乎浅绿，于仙丽当中见清雅，真实地展现了文征明戏文化的艺术风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兰亭修禊图》是中国明代著名画家文征明用自己独特的青绿山水画法绘出的，整幅画设色明丽丰富，浓而不失雅致，艳而独具秀润，显示了他高超的绘画艺术，也是他呀不畏权贵、淡泊名利品格的一种展现。这幅已经有460多年历史的画作，是文征明绘画传世作品当中不可多得的一幅珍品。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过了两幅文征明名画国宝的故事，下面咱们再跟您说一说文征明本身的一些故事。文征明啊，出身于官宦人家，他的父亲文林是温州知府。文征明生于明成化六年，也就是1470年12月初六，和屈原的生年甲子相同，为此成年以后他取离骚当中的为庚寅无以降，刻了一方图章以示纪念，也表示对爱国诗人屈原的一种敬仰。所以啊，咱们前面听到他绘制《湘君湘夫人图》，大概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文征明小时候长得呀是又瘦又小，一副病态营养不良的样，而且这反应呢好像有点迟钝。文征明会说话之后啊，一天比一天聪明，父亲呢就决定重点培养他。父亲邀请自己的朋友吴宽教他文学，请李应珍啊教他书法，请沈周教他绘画，这些人既是文林的朋友，更是当时的一代才俊。这吴宽啊是成化壬辰科的状元，官至礼部尚书，死后亦文定，是位博览群书、兼攻书法、行旅高洁的名士。李应珍呢是景泰四年的举人，秉性耿直，喜欢当面指出他人的过错。他博古好学，文辞简洁，篆书楷书俱佳。沈周博览群书，文风仰慕左氏笔法，诗风效法白居易、苏轼、陆游，字仿黄庭坚，身为当时啊所爱重，尤善于画，后人评说乃明代第一。在这些吴中才俊的训教之下呀，聪明的文征明很快就在诗书画方面小有名气了。但是呢他却不喜欢钻研那个借以猎取功名的八股城市文字，更喜欢读一些左传啊、史记、 汉书以及古代和当时的名人文集，他显然是受到了三位老师的影响，对功名利禄不屑一顾，对自然的真趣却情有独钟。文征明19岁就与祝允明、唐伯虎、杜牧等人经常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互相探讨书中的疑义，有时候甚至是累日不休啊。他们一起啊倡导偏好古文词的这种风尚，与当时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是不谋而合，体现出了年轻人不满足于现实积极要求变革的一种进取精神。但是文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却被郡学当中的这些诸生视为不务正业，更被那些终日里装腔作势喜欢标榜自己的道学家视为离经叛道的狂生啊。文征明对科举考试不抱好感，并且生性淡泊，不求文达，但是身在封建大家庭当中又是诗礼传家的文家，文征明无法逃避家庭的束缚，只能啊秉承父命专心攻读八股文法，准备走科举之路，求取功名，这是文征明极不情愿的，也是违背他狂生初衷的。但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啊，毕竟功名代表了人生的最高价值，不获取功名就意味着人生的失败。功名对于读书人来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装饰品，也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孜孜不倦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通过科举考试求得一官半职，从而光宗耀祖，荣耀门楣。而作为中华文化渊薮的吴地，此风更盛。文征明就这样在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之下，26岁走上了科考之路。明朝弘治14年，也就是公元1501年，29岁的文征明和好友唐寅等人又一起赴乡试，结果唐寅高中为解元，而文征明呢再一次名落孙山。此时正在温州任知府的文林知道以后，马上写信安慰他说，我儿他日成就不是寅所能及者。可见文林这位仕途老进士对于儿子的寄望之深甚至达到了贬损他人的地步。遗憾的是文林并没有见到自己的预言实现，就病故在温州知府任上。那一年文征明啊是30岁。从明弘治八年1495年到嘉靖元年1522年，文征明久赴乡试，久尝失败苦果，始终是个秀才而没有中举。这20几年的科场之路啊，把文征明从一个意气风发以狂生闻名的青年摔打成了两毛飞霜的老者。此后的文征明还有很多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跟您说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释迦女子在树下，俯首抬袖弹琵琶，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吹到了俺家。炊烟一点点升华，山顶落日的彩霞，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笔画。 俺家我是老爷爷，家我弟弟，那些全部画都存在那横平竖直前的山林的古法，那些生气和那风字不同色调不同的韵法，还有悲伤的感情而作画， 全中水墨。